城的高峰期是初五、初六和初七，正月初六为全国高速拥堵最高峰。十四日，河南省下发了全省禁燃烟花爆竹的通知，引发烟花爆竹经营公司强烈反响。两天后，河南环保部门十六日下发文件，收回并停止实施该紧急通知。中央气象台预计，我国的华北、黄淮等地雾霾天气范围还将扩大，其中河北中南部、河南的北部、陕西关中等地有重雾霾。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九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纯酿干邑杯酒。干邑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邑杯酒，咸人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三和珠宝城春节狂欢优惠不断，小年至大年初六，鸳鸯金楼万纯金买十克送一克，旧金全场零损耗、零折旧、零差价升级换新，更有年货好礼送不停。三和珠宝城。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和你分享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著名的国际都很著名的杂志哈，叫《柳叶刀》，专门刊登一些呢研究成果。那第一个问题，你们家住在路边上吗？这是一项长达10年，这个研究覆盖了660万人参加。目前这个研究结果已经发表在《柳叶刀》这个杂志上面了哈。研究显示呢，说住临街的房子可能会导致痴呆，后果很严重的。那住在主干道旁边的啊，人们会增加你患这个痴呆症的风险。比如说，如果你居住在嘈杂的路段50米的范围之内，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痴呆症的患者哈，死亡患者当中有1/10的死因都是因为尾气或者是噪音。那如果你住的离这个车水马龙的路越远的话，你的这个人们的死亡率就会直线下降。那之前呢，其实是有研究说空气污染会加重我们的呼吸道系统，甚至是心脏方面的疾病哈。而且每年在英国造成了4万人的离世。还有此前的研究是说，尾气的排放、空气污染也会引起咱们大脑的萎缩。那目前在这个最新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这个最新的研究，就第一次证明了住在交通拥挤的这个路段附近和患痴呆症这两者之间的联系。而且英国的专家们都说，这个研究10年的时间覆盖660万人的这么一个研究，非常具有说服力，而且令人震惊啊。住临街的房子会导致痴呆，我跟你说啊，住在路边真的会让人白痴的。反正这事儿就发生在我身上啊，我们家就住在就铁道边上，我们家附近河水边上有一个非常长的铁道，然后呢每天晚上的时候都有火车呼啸而过，就在这个时候呢，我妈都会惊醒，然后第二天早上就跟我说，雪雷什么，你白痴啊，那么大的声音你都听不见。所以住在临街零噪音旁边的街道，真的是会让人白痴的。 人生总是疯疯癫癫，人海茫茫总是毫无头绪，早已忘了为何相依相聚，道破了路也忘了恐惧， 思念已经无路可去，偏偏缘分总是散了烟去，悲欢离合到底何从何去，

这么幸福，都是幻梦。你靠近天堂，也就快醒了。是爱情很像落叶，看似飞翔，却在坠落。 假如时光倒流，我能做什么？叫你没说的去想要的。假如我不放手，你多年以后会怪我恨我或很懂。 假如真可以让时光倒流，你会做什么？你要选择我或不把我。假如温柔放手， 欢乐无限，多种游戏，多重选择。 双色球全国联销，奖池超一元，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 福彩三 D， 三位数字固定设奖，一天一摊中奖快。 20选5，小盘乐透好中奖，万元大奖乐开怀。 七乐彩中盘游戏，30个号码任选7个，百万奖次第开。 排列7，排列5，数字游戏讲顺序，开动脑筋乐无穷。中国福利彩票。 三河启航教育火热招生，雄厚的师资力量，良好的学习环境，先进的教学理念，助力孩子备战中考。15人1班小班化教学加跟踪式辅导，孩子进步更明显。0316-3528-755，3528-755。 品艺术之美，修气质佳韵。注意事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2楼，注意事3159000。 东势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5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情多士智达奔驰0316-3725-888。 宣汇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1年宣汇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宣汇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6666。 生活与梦想是时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喜欢穿牛仔裤吗？我很喜欢穿牛仔裤哈。那喜欢牛仔裤爱好者可能都知道啊，牛仔裤是越穿越好看，对吧？越旧越好看，对吧？那在日本呢，有一个牛仔裤品牌厂商叫尾道丹宁。这个厂商呢，最近出了一个计划，叫丹宁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厂商挑选日本当地的民众，就体型比较好的，然后给他们2条牛仔裤，让他们穿1年以上，然后再把这个牛仔裤1年之后收回来，翻个倍价钱再卖出去。有没有很厉害？那目前他们的这个计划出来的产品叫丹宁牛仔裤哈，已经名扬日本和海内外了。而且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穿着效果，他们牛仔裤的穿着呀、洗涤呀、烘干啊，都是有自己的一套门路的。另外呢，这个 这个厂商的工作人员会选择当地当然是体型好的人，然后密切监视他们穿牛仔裤的变化。这两条牛仔裤你要承诺你一年之内几乎每天都穿，轮着穿，然后呢每周你要把你穿的牛仔裤拿到我们店里来，然后这个厂商会有一个特殊的加工和方式进行清洗，而且要保持这个穿这条裤子的人一年之内啊，穿着者的生活呀还有工作的痕迹都留在这个牛仔裤上。那收回来之后，一年之后这牛仔裤二手的不就收回来了吗？通常你知道二手牛仔裤都是打折出售，大概八折呀七折呀六折五折都有，对吧？因为别人天天穿嘛， 对吧？可是你想想看，他们这个丹宁计划的牛仔裤一年了天天被别人穿，这种特制的牛仔裤收回来之后价格还翻两倍，有听力没有啊？我今天还在家跟我妈说这件事儿，我说人家牛仔裤都穿一年了，回收回来还双倍的卖出去。我妈听了这个消息之后就说，白痴啊，都疯了吧，人家天天穿的还卖的更贵啊，有病吧。那那那给你，你的牛仔裤膝盖上的洞补好了。不要啊，牛仔裤是不是越破越好看？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怕爱情的我。沙漠有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兴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你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进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太阳见了我也会躲着我，他也会怕我这把爱情的火。沙漠留了我永远不寂寞，开满了青春的花朵。我在高声唱，你在轻声和，陶醉在沙漠里的小爱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心窝，我给你小微风吹开你花朵。爱情的小花朵属于你和我，我们俩的爱情就像热情的沙漠。 要跟你分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 Trump 特朗普团破啊，他的新的这个顾问体系已经出来了。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过渡团队的官员是说，特朗普的女婿，他的女婿叫库舍纳哈，将成为白宫的高级顾问。但是有人会说，哇，这不是裙带关系吗？但是这个他女婿是查了一下美国的法律，发现他这种是不违反这个反裙带关系法的，所以呢才35岁的这个女婿接受了特朗普给他的这个就是老丈人给他的这个职位哈。那但是跟这个其他的顾问有一点不同在哪儿呢？就是他这个女婿啊，目前的这个高级顾问的职位是不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批准的，但是他没有薪水拿，你知道吗？他就纯干活。但是特朗普说，因为我这女婿在整个竞选和过渡的期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资产，他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顾问。所以我听说，特朗普就跟女婿说，女婿，你是我最信任的人，我要把我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女婿说，哇，你不会要把核弹发射器交给我吧？不是。那你是要我去和俄罗斯谈判合作吗？不是。那你要把什么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呀？特朗普说，我的 Twitter 就交给你了。这个很重要的。 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8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度，今天夜间小雪，最低气温-4度，廊坊多云转小雪2度到-4度，首都北京多云转小雪2度到-4度，近邻天津多云转小雪2度到-5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明天是19号星期四，廊坊三河明天是单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明天的限行尾号是2和7，请您遵照执行。 来分享几个生活当中很棒的好习惯，可以说是养生的小窍门。很简单，首先用冥想开启新的一天，起床之后花上5分钟调整呼吸，放空心灵，进入到一种冥想的状态当中，感受能量和喜悦，大脑可以更快的清醒，这样的话给自己一个好的开始。早起喝一杯温的柠檬水，还有就是早餐一定要吃得丰盛，这个丰盛是指的营养搭配均衡，一天都会充满活力。再有就是饭后喝杯醋饮料，每天至少锻炼20分钟。还有就是多微笑，给自己安排一些有趣的你感兴趣的事情，这样的话生活才会更有意义。乐观是健康身体的一大来源。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注水不用花，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客户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你最近在微信上安装小程序了吗？很多人都在微信朋友圈里转发哈，微信的最新创新小程序，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先跟你分享一下哈。这个产品呢是，首先你看我们的手机界面上有各种各样的 APP， 很满，对不对？各种各样的 APP 很乱。那有了这个小微信的小程序之后，这些 APP 都可以删了，因为通过微信的小程序呢，你就可以进入到各种 APP 当中。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安装和下载其他的应用 APP 了，直接所有的 APP 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得到，也就是说你的界面只剩下一个微信了。另外呢，这个通常情况下你安装了 APP 之后啊，它会给你发送各种各样的通知啊，什么哎呀你主人你好久没有来看我咯，不啦不啦这样的，或者是新闻信息呀、啊、等等这样的东西。腾讯是表示说，我们微信这个小程序不会给你发任何通知或者是订阅的信息等任何形式来打扰你的。那当然他们的目标呢，也是希望我们这些看手机的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在微信上，是吧？而且扩大腾讯作为应用程序提供商的领先优势，野心好大呀，是吧？我因为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我试着安装了一下这个小程序哈，真的很方便。其他的 APP 基本上我都已经卸了，都已经，而且因为你在微信上都可以找得到，而且不需要安装，是吧？不占空间，对吧？不占内存，真的是很厉害了。也就是说，以后微信就相当于 APP 界的门户 APP。当然，腾讯方面是说这是他们微信商业化的一个重要一步哈。哇，你说这么重要的一步，他得赚多少钱呢？这小程序、啊。其他 APP 忧伤地说，微信的小程序应该有一个小目标吧。先赚一个亿，对吧？ 我就这么两只脚，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爬得牢。不过就这么两三秒，忽然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爱有昏夜暗地，那些痴言梦语开出快乐的路标。放心运作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光明大道。 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这么亮，只叫远的近的所有的船你踏得牢。不过就这么亮，三秒忽让我的心开了窍，你我不要。 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 放弃一座城市，眼前忽然出现一条光明大道。 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 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爱的昏天暗地，那些只言梦语盖住快乐的路标。 眼前忽然出现一条光明大道。 再见我梦中的明天，再见不确定的昨天，往前不收回。再见离开我的视线，再见关掉这场梦魇，再见等于不见。 再见你给我的相片，再见你勾人的双眼，随便你给谁。在爱的一对一的势力范围，没有妥协。 就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最新的一个信息哈，是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经过五年的反复试验，我们中国成功的造出了圆珠笔头。这是太原钢铁哈，终于研究出了制造高性能不锈钢所需要的这种合金笔配，然后把这种合金笔配呢压缩成只有2.3毫米厚的钢丝，然后找到了这种方法。也就是说我们终于克服了这个技术难题，我们可以国内以自己的材料和组件造好自己的圆珠笔头了，国产的。其实这件事情呢一直让我们的李克强总理感到很头疼哈。这个技术难题以前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就很早就说过，他说我国不能够制造出生产圆珠笔的关键组件啊，包括圆金属球啊所需要的那种高规格的钢，还有精密的仪器，这件事情呢有损我们中国的制造业的总体形象。哇，一个小小的圆珠笔头哎，就可以有损我们制造业的总体形象。一个服装厂的工人说，那我的鼻头没有口罩，有没有有损我们制造业的总体形象啊？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你。 息，有些情绪是该说给懂的人听。

之美，修气质佳韵。住院室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住院室3159000。 博士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士智达奔驰0316-3725-888。 优惠宽带迎新春，惊喜好礼送不停。2月11日前办理一年优惠宽带，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优惠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详询客服71501666。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我乘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0033，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我们听众一二群当中都已经聊开了啊，我们先看一下二群。二群有一个特别可乐的菲菲留言说，为了工程款我夜夜失眠睡不着啊。三妮留言说，曾经有人找我催工程款，还威胁恐吓，吓得我夜夜睡不着啊，现在我都习惯了。你们三妮给你打电话的不会是菲菲吧？ 多少如今多少泪，往事容颜去轮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一睡又睡。多少如今多少泪，两只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迷梦境，梦醒是更悲哀。多情的梦，爱情的梦，如今已消失。爱情的话，爱情的话，如今已枯萎。多少柔情，多少泪，又甘心一睡。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多少泪，泪已流干心已碎。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长夜漫漫，往事如烟，如今独自沉醉。经多少泪，往事如烟去不回，想起过去多少欢乐，如今一睡又睡。多少柔情多少泪，两枕眉间去不回，剩下一片迷离梦境，梦醒是更悲哀。

没在问题，没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六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六块腹肌。 OK， 还有朝阳留言说，听谣言说要地震了，我吓得不敢睡耶。哎呀，这个经历好像我们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啊。好，和你一起聊一聊。另外 Miss 书留言说，考试让我睡不着觉，结果是这件事考试我没有考过。我跟你说，我就算没考过我也能睡得着，就是这么心大，你知道吗？ 推开闹钟，起床，刷牙，洗脸，化妆，开不开窗，高跟鞋，后腿蛋白奶茶，昨晚说的梦话，办公桌上的灰尘，烦恼还在昨天，今天重复昨天，星期六不可理会，是我唯一能期待的明天，手牵手肩并肩，仰望所有的时间，再给我多一点，我们真实的从前，过一天算一天，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七亚人的童话，南瓜马车城堡，彩色亮片白衣衫，人族用的背包塞满历史漫画，总有一天去流浪，稚气高的公主离开童话的包，不决定去闯一闯，人海茫茫，一切不是想象，手牵手肩并肩，拥抱所有的时间，一低头一眨眼，不用说我刚刚了解，拍拍手转一圈，也许梦就会实现，回到我们最初那个起点。 听个文字留言说，失眠必须是在打麻将结束之后，躺在床上满眼都是麻将在飞呀，数也数不完。哎呀，是这样的，我通常在打麻将之后呢，如果是输了我会睡不着的。哎呀，我这一晚上都输这么多了，我要跟谁打电话催他要工程款了。哎，好，跟你一起聊一聊那些你曾经让你失眠的事儿哈，都是什么事儿，然后那件事情后来如何了了，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如果你想加入到我们的听众群聊当中，跟着大家一起嗨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小写字母 DJ 雪雷啊，给你拉进去。 不想了，只想想你善意的欺骗，不怪你把之间的消遣，只怪过程太敷衍，不怕 就这样，往后的生活不再受你牵连，只是怀旧无法怀念，只是好奇回忆不会再见，从你的身边看到我的弱点，只是怀旧无所怀念，好让伤口伤得更收敛，在遗忘之前让我怀念那曾经机会不会再见，还好爱不问亏欠，从你的身边找到我的缺点，明知怀旧不再怀念，以后一定爱得更深， 不声不息，不知不觉。

熬不住对你的依赖。离开以后我才懂得该如何去爱，懂得你的那些无奈。我不相信爱可以说放就放得开，现在我才终于明白。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国务院印发关于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有偿赎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对土地、水、矿产等六类国有的自然资源分别提出了建立完善有偿赎制度的重点任务。据国家安全总局消息，2016年全国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6万起，死亡4.1万人，同比分别下降5.8%和4.1%。中国火星探测工程名称和图形标识全球终极。